和我一起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， 蜗牛为梦想而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，我们将一同走进关于李宗盛的音乐故事。 微风冷暖参半，歌颂着春天最后的体温。学校门口停着三轮车上，数着一枚棉花糖，就像一把钥匙，慢慢打开回忆的门。老人娴熟的技巧旋转着，寂寂寞不作声，吸引着三三两两围观好奇的路人。女生的天真，男生就为她买了一枚甜甜的旅程，这就是爱情让人羡慕的第一口甜心的亲吻。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，雨雪花跟白色的浪漫，留恋着眼前莫名感动的画面，想起了比昨天更遥远的从前。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，比雪花更白色的浪漫，用一双类似孩子的眼睛观看整座城市开始下雪，特别温暖。老人娴熟的技巧旋转着，寂寂寞不作声，吸引着三三两两围观好奇的路人。女生的天真，男生就为她买了一枚甜甜的旅程，这就是爱情让人羡慕的第一口甜心的亲吻。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，比雪花更白色的浪漫，留恋着眼前莫名感动的画面，想起了比昨天更遥远的从前。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，比雪花更白色的浪漫，用一双类似孩子的眼睛观看整座城市开始下雪，特别温暖。 在1958年，李宗盛出生在台湾一个普通的家庭，父亲是卖煤气罐的，母亲是国中老师。母亲虽然是老师，但是李宗盛却不是读书的料。而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情。在14岁那年，李宗盛结识了吉他，喜欢音乐的他高兴的手舞足蹈，读书之余常常摆弄，爱不释手。一把吉他就拯救了李宗盛，此时的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10年之后他会凭借这把吉他点亮半个华语乐坛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。 是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，

前是陌路，爱到这个地步已无所谓胜负，你和我只有一起认输。 人生很多事情急不得，你得等他自己成熟。五年的专业，李宗盛读了七年，留级两次，依然没有修够学分。最后，他仰天长叹，就此退了学。此时，校园民歌运动已经烟云散尽，木吉他合唱团也因为各自毕业而被迫解散。21岁的李宗盛回到家中，跟着父亲卖起了煤气罐。很多人都把梦想轻易地让给了现实，但是李宗盛不，他在卖煤气罐的同时，依旧寻找着点燃音乐之梦的机会。终于，他自荐进入一家餐厅，晚上到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。这段日子过得很辛苦，但是有一个绝妙好处，就是非常的贴近大众，学会了从凡人的生活中观察人生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宗盛《凡人歌》。 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。多少男子汉 杂念，刀一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，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燕。人生何其短，去喊冤。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。 幸福就取决于微不足道的差异。夜莺想拯救男孩的伤心，胜利树上思索爱的生命，每夜把故事都讲给繁星，不愿悲伤留下痕迹。寻觅拍打着羽翼，为何红色玫瑰始终有踪迹？他决定用身体换一朵绯红的标记，用歌声迎接最后爱的晨曦。刺朵锋利，痛快窒息，血染红一朵花是被施洗。他的歌声有谁聆听？到底珍贵是爱情还是生命？谁会怜惜？谁会铭记？爱散落在风中变成追忆。他的歌声有谁提起？是否被忘记？